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 你着迷了吗？ 50多年前，一个近50岁的女人，提着柳条包，孤身一人嫁到了沈阳的一户普通人家，过起了平平常常的生活。不过，和周围人相比，这个女人看起来总有些与众不同。但是从没有人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世，直到她去世40多年后的一天，有记者带着一个大胆的猜测敲开了这户人家的大门，她的后人才第一次听到了一个让他们既感到熟悉却又震惊的名字——小凤仙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说起小凤仙，各位听众应当并不陌生，她是民国时期老北京八大胡同里的一个青楼女子。这个女人长得漂亮，还有些才艺，在八大胡同的云集班里很有些知名度。不过真正让小凤仙扬名的，还是她和蔡锷将军的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。以小凤仙传奇为蓝本，上个世纪50年代，我国香港曾经拍摄过电影《小凤仙》，由李丽华主演。到了80年代，内地又曾经拍过电影《知音》，由张瑜扮演小凤仙。这使得小凤仙一次次地从历史的仆仆风尘中走进了人们的视野，受到大众的关注和议论。 说不完帝王将相，道不尽文人志士， 说不清英雄人物，听不够才子佳人， 拨开层层迷雾，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。 人物之谜。 关于小凤仙的身世，历来传说版本不一，大多属于春秋演义。有说他是浙江钱塘人士，父亲是个商人，因被小人暗算而落得家破人亡，小凤仙被无情的后母卖到了妓院，然后一卖再卖，身世浮沉，命运多舛。那个时候北京城南方的轻银小班很吃香，南逢北贱，卖到北京来的南方女子很多，最后小凤仙也随着这股风潮风飘柳絮一般被卖到了北京的八大胡同。也有说这小凤仙自幼爱好唱戏，曾经拜戏班子里头一位姓胡的老板学戏，后来又偷偷地跑出了家，跟着胡老板走南闯北，练就了一副金嗓子。战乱时期戏班子解散，胡老板便带着小凤仙四处流浪，沿街卖唱为生，最后才流落到了北京城，又叫他学会了京戏。但这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，胡老板实在混不下去了，于是暗中把小凤仙卖到了八大胡同，自己当了领家的。所谓领家的，指的是自己从农村或外地买来的女孩，经过调教转手租给妓院，挣来的钱和妓院四六分成，双方有合同，到期还可以把人再赎回来。还有说 小凤仙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武将，姓朱，是个奇人，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关系密切，积极参与到康梁变法当中。戊戌六君子在北京的菜市口被砍头了之后，他父亲受到了牵连，也丢掉了性命，而无家可归、流离失所的小凤仙被杨锐的弟弟杨康收养，他带领着当时只有3岁的小凤仙从杭州逃到了福建，又辗转流亡各地，也是他教小凤仙学琴唱歌、吟诗作画。辛亥革命前后，杨锐的弟弟和革命党仍有瓜葛，因此当他知道蔡锷被袁世凯软禁于京城，想离京起兵的消息后，便带着小凤仙风尘仆仆来到了北京城，并且把他安插在了八大胡同里，专门等候蔡锷将军。而这才上演了一出英雄遇知音、美女救英雄的好戏。这个版本说的好像杨锐的弟弟早已经料事如神，安排好了一切似的，把小凤仙当成了他手里为父报仇的一粒种子，让他打进妓院扮演一个风尘女子，专门等候着蔡的将军上钩或者接头。当然这些都只是民间传说而已，历史上关于青楼女子和英雄的故事极其容易被人涂抹上厚重的油彩，被演绎和传说而走形，甚至变得是面目全非，这些也都在理所当然之中。今天如果走在北京昔日的八大胡同里，如果你态度真诚而谦虚，碰见了好说的老人，说起小凤仙，他们和你兴致盎然地聊起来的，比这些可得更加的花哨和精彩，也更为离奇和不可信。不过这样的传说只能表示老百姓心底的一种愿望，人们在无形当中把它美化、诗化以及戏剧化了。不过在这些传说里有这样几点还是可信的。一是小凤仙确实属于浙江钱塘人，一是小凤仙确实粗统文墨，能诗会画，而且多才多艺，在后一点上他强过赛金花，但是在长相方面，他和赛金花都是属于那种小巧玲珑的南方女子，也都说不上有什么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之貌。有人说小凤仙最大的特点就是肤色极白，瓜子脸上长着一双丹凤眼，一只弯弯的嘴角的小翘嘴要比赛金花更加风情一些，而从照片上来看，比起赛金花，小凤仙要略显得秀气，个子也得高一些，但是用咱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，小凤仙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迷人之处，所以可以想象蔡大将军之所以会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，自然看中的不是他的外貌。 她是民国时期老北京八大胡同里的一个青楼女子，她因和蔡锷将军的一段爱情故事而被世人传颂，她就是传奇女子小凤仙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小凤仙的传奇故事。 蔡锷，系云南督军，手握重兵，镇守边疆，风光无量。袁世凯为了称帝，于是拉拢蔡锷，请蔡锷进京，封为史威将军，做他复辟的左膀右臂。而当袁世凯看出蔡锷并不是对他忠心耿耿，而是反对他当皇帝时，就把蔡锷软禁了起来，不准其离京，怕的就是蔡锷跑回云南起兵反袁。而那时候的蔡锷落落寡欢，志不得书，犹如笼中之兽，是匣中之箭，空有一腔爱国的抱负，而只能仰天长叹。那时候蔡锷就住在老北京西城的棉花胡同，整日无所事事，如驴拉空磨，图谋斗志，让他觉得如芒在背，度日如年。而他的身后常常有袁世凯派来的暗探狗一样的跟着他，让他更觉得行动不自由，无法跟外界交流。于是百般无聊之时，蔡锷便常常化妆成商人的模样，串八大胡同去寻欢作乐，排遣忧愁。 哎，这一来二去的便闹得是风风雨雨，京城里边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是这样，只要不关乎政治，当权者是不会真正把这种人放在心上的。袁世凯呢，一看蔡锷日日寻花问柳，声色犬马，而不是四下串联图谋不轨，心想这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这样消磨消磨他更好，便也放下心来随蔡锷去了。而这个时候，小凤仙就住在老北京八大胡同陕西巷里的云集班中，这个地方现在还有，位于陕西巷的中段路东，门脸不大，里面的院子却很深。院子里绿荫满地，鲜花满街，乍一看有一种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觉。仔细看，它是一个套院连着另一个套院，每个院子里头都有一座二层小楼，是那种中西结合式样的小楼，坐北朝南，前有宽敞的跑马廊，廊前是花园，阳光灿烂，花草繁盛。后面的房子切成了一个个玲珑的房间，雕镂挂落是绿窗红床，古色古香，香艳诱人。话说那一天，蔡锷大将军就是在这里遇见了小凤仙，并且跟他一见，有了历史意义的风云际会。第一眼看到小凤仙，蔡大将军便盛赞道：“风味独一无二。”小凤仙说了几句应酬的客气话，然后瞅了瞅蔡锷说：“您不像是个商人，看着倒像个不凡之人。”蔡锷对小凤仙的言语态度十分欣赏，连带也觉得她的姿貌和举止也非常动人。然而，毕竟初次见面，不敢推心置腹地表明心迹。一杯茶喝完，蔡锷开始浏览小凤仙房中的布置，只见香帘幽静，妆台古雅，心想这个女子人虽不算美人，却有一种高雅的气质，不觉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。小凤仙一直盯着她的神情变化，不由得问道：“什么事情让你暗中高兴？”蔡锷说不出所以然，就随手翻看小凤仙案上的书画，问道：“这里有这样多的对联，你最喜欢哪一幅？”小凤仙趁机回答：“都是泛泛之词，没有什么称心如意的。你是非常人物，不知肯否赏我一联？”不等蔡锷点头，小凤仙就取出了纸墨笔砚。蔡锷呢，难以推辞，便挥笔写下一联：“自是佳人多隐污，从来侠女出风尘。”在上款注上：“凤仙女史灿正。”这幅对联浑没有一般鸳鸯蝴蝶派的浓重脂粉气息，那股英雄气概写到了小凤仙的心坎上。就在蔡锷准备收笔的时候，小凤仙急忙阻止说道：“怎么不写上您的尊号？您我虽然贵贱悬殊，但都是混迹京城，您又不是什么朝廷钦犯，何必隐姓埋名呢？大丈夫行事自当光明磊落。”这一席话说得蔡锷脸红了，他才只好写上了松坡二字。松坡是蔡锷的字。小凤仙立刻明白了，眼前跟自己一直缠绵悱恻而又心事重重的壮士，就是大名鼎鼎的蔡锷将军。于是小凤仙又问：“您怎么跑到这里来呢？”蔡锷假意说是为了攀龙附凤，图些功名富贵而已。不料小凤仙却一脸严肃地说：“我的陋室龌龊，容不下你这富贵中人。”蔡锷笑呵呵地说：“既然家人下了逐客令啊，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有缘再会，就此告辞。”然而过了没几天，蔡锷又来到了云集班，找到小凤仙，叹气说道：“唉，难得遇到你，有这样的慧眼慧心，可惜天妒红颜，竟使你沦落风尘，做些卖笑生涯，令人可惜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小凤仙已是垂眉低首，珠泪盈盈。蔡锷又说了些安慰他的话，而越来越触动小凤仙的心事，索性他呜呜咽咽地放声大哭了起来。经过泪水的洗礼， 小凤仙掏心挖肝地将自己的身世向蔡锷尽情地倾诉了一番，并要求他以诚相待。蔡锷却说，来日方长，何必挤在一时。小凤仙以为蔡锷有意敷衍，不禁脸上变了颜色，问道，你还在怀疑我吗？说完忍痛把舌头咬破，血喷了一地，说道，我如果将来泄露你的秘密，有如此序。蔡锷连忙掏出手帕为他擦拭干净，把他抱在怀中说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已经知道了你的真诚，只是怕隔墙有耳，你不急，以后慢慢告诉你。 说不完帝王将相，道不尽文人志士， 说不清英雄人物，听不够才子佳人， 拨开层层迷雾，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。 人物之谜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，各位好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就这样，蔡锷与小凤仙心心相惜，在一起处得非常快乐。但是好日子没过几天，袁世凯就称帝了，蔡锷成为了他的头号目标。这时有人建议蔡锷逃往日本，但是他该如何摆脱袁世凯的眼线呢？关键时刻他想到了小凤仙。不过关于小凤仙帮助蔡锷出京的故事，民间依然流传着众多版本。第一种说法是小凤仙亲口对梅兰芳大师说，说是蔡锷在他的帮助下从陕西向的云集班里脱的身，当时云集班有好几个人在陪客吃花酒，蔡将军进屋后背对窗坐着，怀表放在桌上，大衣和皮帽都挂在衣架上。后来蔡锷趁乱跑出了屋子，怀表和衣帽还在原地摆挂着，小凤仙也没出屋。侦缉队的便衣以为蔡锷出去上厕所，一会儿就回来，也没在意。谁知蔡将军此时已经直奔车站，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。第二种说法，那是1915年11月4日，蔡锷为自己的祖母过80岁生日，在钱粮胡同的家里举行寿宴。那天夜里，蔡锷在哈汉张家打了一夜的麻将，天快亮时，蔡锷从侧门出去，坐马车直奔中南海，说是要见袁世凯。到那儿以后，故意声称手表快了俩钟头，就打电话给小凤仙，约他中午12点半到饭馆吃饭，然后就在中南海的正式堂前后穷溜达，装没事人。趁谁也没在意的时候，他悄悄地溜出了中南海，坐上火车奔了天津。还有一种说法跟电影《知音》里演的差不多，那是蔡锷和小凤仙到中央公园去逛公园，喝茶的时候蔡锷起身去上厕所，留下衣帽迷惑跟梢的，然后从厕所溜出公园，直奔西皇城根石板坊20号的京汉铁路局局长曾坤画家。在那儿，蔡锷换上了一身妇人打扮，化妆成一个阔太太，坐轿子奔了崇文门，在专供贵宾等车的站台上，登上了曾坤化为他预备的一趟只挂一节车厢的专列，直奔天津。这三种说法，哪一种说法都是有根有据，有鼻子有眼，但是蔡锷又没有分身术，这三种说法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，到底哪一种最可信，只好待后人再做公论了。不过有一点确实事实，那就是在小凤仙的帮助下，蔡锷将军逃脱了袁世凯的耳目，而且确实是小凤仙陪同蔡锷一起逃出的云集班，来到前门火车站，在车站跟街头的人拿到了梁启超早替他们买好的火车票，跑到了天津，然后立即转往上海，渡海直奔日本去了。蔡锷从日本暗度陈仓回到了云南，组织了护国军，竖起了讨袁大旗，打响了讨袁的第一枪，起兵征伐轰动全国，这里面应该也有小凤仙的一份功劳。当时有人就说是小凤仙 间接推翻了袁世凯。一个青楼女子有如此之大的功力，实在可谓是奇迹。后来袁世凯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当中没做成几天的皇帝梦，于是就下台死去。但是蔡锷将军因病魔在身，又操劳过度，终于坚持不住，大树一般倒了下去。他被送往日本医治，死在了日本的福冈，年仅37岁。传说在上海召开蔡锷追悼会的时候，小凤仙曾经一身洁白的孝衣悄然而至。 她是民国时期老北京八大胡同里的一个清流女子，她因和蔡锷将军的一段爱情故事而被世人传颂，她就是传奇女子小凤仙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小凤仙的传奇故事。 蔡锷去世后，小凤仙的日子和命运如何，历来版本也都不一样。一说小凤仙重回陕西乡的云集班，先是遭到了逮捕，放出来之后云集班一下子顾客盈门。因为小凤仙和蔡锷将军的风流韵事，让小凤仙和云集班一起名声大噪。但是小凤仙为了维护蔡锷将军的名声，表示自己将为蔡将军从一而终，自此闭门谢客，不久便离开了八大胡同，漂流四海，不知所踪。另一说小凤仙一身素衣，送两副挽联到上海参加蔡锷将军的追悼大会，在追悼大会上悲痛至极，哭得昏倒在地，被一位叫做苏云的小姐发现。苏云是《孽海花》的作者曾朴的学生，也是小凤仙的朋友。他把小凤仙搀扶起来安顿好，等小凤仙苏醒过来，两人相约回北京后再做详谈。谁想等苏云回到北京，到陕西乡的云集班里找小凤仙的时候，已是人去楼空，只留下一封绝命书。当然小凤仙并没有死，而是过起了平淡的生活。1976年，小凤仙终于走完了自己曲折的人生道路。她栽倒在自家平房旁的公共厕所里，是突发性的脑溢血，人们把她抬进医院的急诊室，但经抢救无效身亡，终年76岁。从红颜祸水到巾帼英雄的过渡和跨越，并不是所有青楼女子都能完成的。我想只有像小凤仙这样的少数人才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传奇吧。好了，各位听众，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最后为大家送上李谷一演唱的电影《知音》的同名主题曲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，制作小亮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